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第188集。第三关结束，黑雾散开一点，逃跑的 BOSS 站在半山腰上，模样有些变化，看着不太清醒的样子，很可能也被雾气影响了。江晨打量一眼，暂时没开怪，而是在周围转了转，想找找有没有悬崖。江晨点头，他们进本的时间比荧惑那边晚，想要守杀只能走别的路。五人小队在半山腰上兜了半圈，终于看见一个悬崖。 开吧，看能不能拉过来，用击飞技能打下去。 击飞技能，江晨、方景行和杜飞舟都没有，但剑客有。唐副董便上前开怪，慢慢地把 BOSS 拉到悬崖边上，和队友交替使用击飞技能，一点点把人往前堆。在技能又一次冷却结束，使用出来后， BOSS 仰面一倒，掉了下去。几人一起看向战斗频道，等了等，见系统刷出了他的死亡信息，然而首杀公告没有出现。没出现，这意味着副本还没打完。几人站在崖边陷入沉默。 陈楠，我有个问题。 闭嘴。 好歹是副本 BOSS 掉的东西，这样咱咋摸尸呢？ 江晨不理他，转身走人。他们在四处转了转，看见了一条不起眼的小路，便再次往上走。几乎同一时间，荧惑赵梦的某组小号队伍熬过了 BOSS 的血红，成功把他打死了。几人顿时欢呼，掏出烟花准备迎接胜利的到来，结果没出公告。他们摸了摸，转了大半圈，也发现了一条小路。 靠，原来后面还有。 众人一脸悲愤，把消息传到外面，继续认命的开荒。小路上风平浪静，只是林子里隔一段距离就布置一个机关，偶尔会放个冷箭，应付起来也不算难。人们来到山顶，见这里有一个山洞，此外再没有别的了。他们谨慎地迈进去，迎面就对上五组机关阵，试着打了打，发现没用，只能想办法躲避，便惊险地一一通过，到了最里面的木门前。木门开了一半，一个傀儡立在门外看着他们，机械地道： 主人不喜欢打扰，擅闯者死。 不用问，这应该就是官邸了。双方摆开阵型开打，眨眼间被傀儡虐得血流成河，全死了出来。穆家索等人早已收到他们的消息，知道里面的情况，此刻看见大佬的身影，安慰道： 没事啊，荧惑那边也都死出来了。 大小姐那个隐藏副本跑路的 BOSS 就是最终 BOSS， 他们以为这个也是，所以谁也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。两个符猝不及防，谁都没能拿到首杀。如今起点一样，就看谁能够尽快摸清最终 BOSS 的攻击机制了。穆加索等人坐不住了，便也去买小号进副本开荒。就这么一直试到晚上，愣是没试出来，只好求助大佬。 这么难？ 我们什么阵容都试过，不管用。攻击太高了，根本不像五人队能打过的。 方景行便看向江晨，问他有没有兴趣买个号。 江晨看完他们拍的视频，点头说有兴趣，便换号去瞅了瞅，趁着他们打傀儡的时候，从打开的木门溜进去，见地上坐着一个身穿黑袍的人，看不清楚具体长相。他正要细看，只见黑袍人抬手一扬，一个攻击落到他的身上，他瞬间扑街。江晨被送出副本，和外面的人面面相觑。 怎么样？ 江晨没回答，在杜武频道里通知方景行。 傀儡说的是真的。 知道了。 什么是真的？ 擅闯者死，你们把门关上。飞行众目便跑过去关上了半边的门，只见傀儡的攻击瞬间降了下来。五人小队死了一个江晨，剩下三个攻击手加一个奶妈，有方景行指挥，虽说没能推过，但好歹是把血红机制给试了出来。接下来就是正式开打了。江晨攻城身退，下线睡觉。几位帮主看向方景行， 不要受伤了， 这是个全服努力来的受伤，你们打吧。几位帮主相互看了看，也没有竞争，共同组了一支队伍进本。萤火赵梦那边同样发现木门的关键，再次丧心病狂的换号。当天晚上，两个服几乎前后脚出的首杀公告，放眼一望，公告上全是生面孔。两个服的人一起反思，惊觉是被众人起哄闹的，于是给对方搭梯子。 恭喜，首杀是你们的，厉害！ 不，你们一天就推过了，不愧是晨星应援啊，佩服！不像某些服务器，就没发现过隐藏剧情和副本，也没有拿过首杀，就只会瞎逼逼。 对， 压力瞬间转移到了其余八个服，人们开始了疯狂的找剧情和副本活动，闹了一阵才消停。生活重归正轨，天气也越来越冷。七号在无菌病房里熬到现在，终于熬不住了，便每日一认错，总算是让秦组长心软，把他放了出来。江晨正喂着鸭子，抬头便见他溜达着过来了，和他聊了至今的第一句话： 你能出来了？ 我用爱感动了两位组长。 他低头看了看， 这是你养的？ 江晨应声，喂完他们便在花园里散步。七号并肩跟着他，打量一圈周围的景色，指着围墙： 这点高度拦得住谁呀？ 你能跳上去？ 小意思，看着。 他说着往前一跑，两步窜上去，站到了围墙上。下一刻，只听警铃嗡鸣而起，响彻研究院。 我去， 七号急忙跳下来，往花园的长椅一坐，虚弱地对 AI 道： 哎，快，给我推个轮椅过来。 轮椅没有保安来得快，警报一响，保安就带着机器人围了过来。七号看看远处隐隐约约的影子，又看看刚离开不久的 AI 小护士，快速扫视一圈，见五只鸭吃饱喝足来找阿爸了，于是健步上前抱起一只，回到了长椅上。江晨看着这一幕一脸懵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